oxytocin， 我哋中文咧译做催产素，因为的确系有催产嘅作用嘅。但系咧最出名咧在于咧，佢系一个叫 love hormone， 爱情嘅荷尔蒙，令到人咧有恋爱嘅感觉嘅。OK，oxytocin， 譬如我可以话 she hugged me and my brain was filled with oxytocin。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對於政府打算推行疫苗通行證啊，你嘅睇法係點樣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關於呢個時間咧，我哋亦都請嚟咧立法會議員陳海欣啊，同我哋講講啊。陳海欣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各位聽眾好。 係陳海欣，對於尋日政府宣布嘅疫苗通行證嘅方向，特別係話考慮咧將而家表列處所嘅涵蓋範圍咧係增加，你自己個總體嘅評議係點樣啊？ 其實咧，疫苗通行證即係其實佢將呢個疫苗氣泡去證明咗，就改咗叫做疫苗通行證嘅。 Mm-hmm. 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最終嘅目的咧，佢哋希望將個疫苗個接種率能夠提升到去90%。嗱、mm-hmm. 這個嗰、那個出發點，我覺得梗係好啦。即係香港越多人打針，個比例越高，對我哋嘅保護係越大嘅。 嗯、mm-hmm.。 但係我諗嗰、那個時間上面，如果你問我咧，而家呢一刻咧去追趕嗰個打針咧，係咪等同可以截斷個病毒嘅傳播咧？呢、這個一定係唔可以畫上一個等號嘅。 嗯、mm-hmm.。 因為現時咧，我哋而家系面对紧吓，啱啱我先听完你哋个电台直播，听咗个记者会，你哋都听到卫生防护中心都讲啦，有几十条嘅隐形嘅传播链。嗱、 嗯， 隐形传播链咧，唔可以用打针疫苗咧就可以截断到或者停止到传播开去。你见到葵涌村嘅情况，你都见到，而家系喺其他地方都开始担心，譬如彩云村系咪会变成第二个葵涌村 2.0 咧咁样。咁所以我會分開去睇嘅，同步希望打針追到上90%係有咁嘅需要，但係咧而家追緊我都係叫做追落後咯。咁所以如果你問我而家喺面前啊最緊要咧都係如果仍然政府係以清零為目標咧，係要盡快截斷個病源傳播開去咧，這個係為首要任務。咁、另一樣咧就係呢一個嘅疫苗嗰個通行證咧，其實佢係要同安心出行配合使用。如果你問我咧，安心出行咧係一個極度嘅先天不足嘅。而家你就算你將佢變咗做，你話見到頭先大家，我諗大家要今日有事啦，我自己都係啦，今日出入立法會要都安心出行，我打咗3支針嘅，咁佢有嗰個藍色嘅二維碼彈咗出嚟，其實係俾人哋容易啲去識別。但係最終嗰個安心出行咧係冇一個追蹤功能啦，亦都冇一個叫做實名制咧。其實你純粹係一個好似一個出示一個電子針卡，譬如你去食肆，人哋容易啲去辨識你嘅啫。但係當發現某一個問題或者某個地方去爆發嘅時候，你想去話揾翻哦邊個啊？陳海欣有去過葵涌村日葵樓啊咁樣。其實佢可能又要翻查閉路電視啊，翻查係好多時間咧去追蹤嘅。咁所以你問我。打疫苗系梗系好，但系个问题你纯粹系靠一个先天不足嘅安心出行啦，其实未必系可以发挥到最大嘅功效咯。 嗱，但系啊，陈海欣啊，如果根据政府嘅说法咧，其实第二时就安心出行嗰度咧，佢由于进入去处所都要检查佢嗰个嘅针卡嘅记录啊嘛，咁所以咧就系嗰啲处所咧，首先就要用一个即系验证二维码嘅扫描器嘅流动应用程式啊，去扫咧你嗰个新冠疫苗接种记录嘅二维码啦，咁就可以去睇到啦。咁然之后，寻日特首亦都话咧，就系万一有处所有人确诊要做追踪，唔单止安心出行，亦都会透过处所提供客人嘅接种记录嘅。而呢个疫苗嘅接种记录咧，所有嘅资料咧系比起安心出行更加多嘅。咁如果系按照呢个逻辑思维咧，咁即系话第二时政府咧会系掌握到即系边啲人进入过某啲处所嘅资料噶啦。咁但系咧呢度我都想即系请问一声，据你所了解咧，而家安心出行咧嘅资料只系存喺你手机嘅啫嘛。 咁第二时当系要做埋疫苗通行证，个处所要检查你嘅疫苗接种记录嘅时候，佢点样可以帮到去做追踪呢？ 首先讲先啦，而家个表列处所呢其实都系得十几个表列处所。好简单讲呢，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呢系唔需要都安心出行。你入去葵涌村都唔需要都安心出行。咁所以你问我佢而家个表列处所呢喺我哋而家呢喺一个那个叫做我哋而家收紧咗嗰个社交距离，呢啲表列处所其实全部已经关闭咗。咁呢个第一啦吓。咁同埋第二呢就係都唔係表列處所係最多人流嘅地方嚟嘅。老實講，你啲表列處所而家你見到係咩，譬如做 gym 啦、美容院啦等等嗰啲嚟嘅。咁首先第一樣嘢係咪表列處所就等於係最高危嘅地方呢？我自己係覺得就唔係啦，而家你見到係咪，而家我哋爆發都今次嘅爆發都唔係喺我哋嘅表列處所，首先就會有一個極度嘅話好多嘅不明源頭嘅傳播鏈，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那个安心出行啦，其实佢系透过翻嗰、那个即系针卡上面嘅联络啊，或者我哋基本嘅就系一个身份证嘅号码啦，同埋我哋个名啦，就揾到。其实你又系要调翻转啦，你又去翻嗰个处所睇翻佢嘟咗啲咩人，跟住你咧就喺处所里面嗰个记录就揾翻陈海欣去过呢一个处所嗰度。嗱，你又調翻轉係將嗰個記錄咧就存放咗喺個處所嘟咗嗰個嘅個軟件嗰度啦。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覺得佢好似就係而家喺度修補緊安心出行咧嗰、那個不足之處啊。咁就係透過調翻轉，透過你打針留低咗你個名，再從而喺翻嗰啲處所揾翻邊啲打針嘅人去過嗰度咁樣。咁所以我諗咧，其實政府咧而家喺面對呢個疫情，我諗咧，我諗要即係實事求是面對翻安心出行，而家究竟有啲咩弊處喺度？其實我想講咧，上個星期咧，我都有直接同政府反映，亦都同咗佢哋創科局去講。其實創科局咧已經係好直接講咧，其實安心出行咧，佢哋咧要去更新要變成有追蹤功能咧，或者實名咧係有困難嘅。所以其實我哋諗緊咧係安心出行以外嘅有冇其他嘅程式咧係可以做到。嗱咁呢一個我就唔再花時間同佢哋爭拗，因為其實在我嚟講，我就諗唔明點解已經有咁多人 download 咗安心出行啦，係咪真係要更新個版本需時，或者要個程序更耐咧？咁佢哋係咁樣嘅解說，所以咧就話而家就靠呢個針卡裡面嘅資料去調翻轉用呢個方法去追蹤，究竟邊啲打針嘅人去咗嗰啲處所嗰度。 嗱，但係陳海欣呢度首先想問先，即係話嗰個處所嗰、那個嘅掃描器嘅程式咧，係儲咗嗰個嘅到訪者嘅疫苗接種記錄。其實呢度會唔會有一個私隱嘅問題存在咧？因為個疫苗接種記錄真係顯示咗好多嘢嘅噃。 因為咧政府昨日嗰個記者會裏面咧，純粹就咁係解說咗將嗰個疫苗氣泡變成一個疫苗通行證啦。究竟嗰啲處所個二維碼儲到我哋幾多？因為佢一路都冇個昨日記者會之後，亦都冇上過嚟立法會解釋啦。詳細嘅資料究竟佢儲存咗啲咩都未有嘅。咁所以依、這個咧就未必可以而家呢刻答到你。究竟嗰啲處所究竟佢scan 咗我哋嗰個二維碼之後，究竟佢存放幾耐啦？佢哋點樣存放啦？我哋嘅私隱點樣處理？其實呢啲通咧，其实政府都未同我哋去解释过嘅，咁所以我而家就答唔到你，即系话嗰啲处所究竟个二维码，佢究竟会譬如存放几耐啊？佢系咪根据翻私隐条例里面可能某一啲嘅时间就会自动销毁啊？呢啲等等咧，其实我哋而家都未掌握，政府都冇同我哋议员解释过。咁所以我谂呢个系我哋之后会跟进嘅。就正如你所讲啦，如果你系有我哋个人嘅私隐喺度，咁佢亦都系需要向同公众去解释，究竟嘟咗呢个二维码之后，我哋有啲咩系留低咗嘅咧，有咩指纹留低咗嘅咧，咁样，咁所以都系归根究底讲翻嗰个就系呢一个方法，纯粹希望多啲人打针啫。但系你而家面对紧我哋第五波疫情啦，如果你问我，除咗系希望尽快提升个疫苗接种率之外，而家最大威胁紧我哋能唔能够可以即系冲破呢一次个疫情咧，就真系点样去追到嗰啲嘅几十条，而家系话三十几条 超过三十隐形， 冇错啦，呢个先系最大嗰个威胁。如果你问我， 不如陈海欣啊，我哋五点半。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还是有少少多车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西行近住遮打大厦车多，龙尾近中环军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带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的龙尾窝打路道。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还是比较挤塞，龙尾李郑屋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呢，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大棠路仲係比较车多挤塞啦，龙尾近博爱医院。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喺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行动，葵涌村日葵楼外嘅一段上角街仲係封闭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 70% 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明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电话旁边，继续请回是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陈海欣和我们倾。陈海欣你好。 Hello， 陈燕平 ，Hello， 关伟，各位听众好。 系继续咧，倾埋咧就系疫苗通行证嘅应用范畴啦。因为政府都话咧会系即系扩大咧表列处所嘅范围啊。特首嘅说法就系室内能够使用嘅都要做。咁当然今日亦都有报章咧就话可能系扩展到去交通工具啊，同埋商场。嗱，其实你点样睇个扩展范围应该去到边一度咧？同埋得一个都相当之重要嘅，就系喺个流程上面啊，点样可以？做呢，譬如你说交通工具怎样在不阻到乘客上车的情况之下，又切实可行地检查到大家的疫苗通行证呢？ 其实现在政府讲的那个疫苗通行证就希望提高那个疫苗的接种率而已。而我自己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即是个疫苗可以保障到大家，一些人多的地方，一些公众的地方其实都希望他需要做到的。另外一些不适合打针的市民又不需要担心的，因为那个系统也都是支援储存了，也都会显示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即是说、你不适宜打的，个证明书也都会显示了出来，你可以预想去嗰啲地方嘅，咁我谂好简单啦，就咁用港铁为例啦。我哋每日咧喺一个车厢里面咧，尤其是繁忙时间都逼满好多人嘅。咁你喺入闸嘅时候，我哋而家都系噶，我哋去一啲嘅公共地方咧，好多时系就喺个入口处或者入闸处，甚至乎你拍个八达通嗰个位置，你如果都有嗰、那个二维码去，一睇到而家係紅色，因為而家佢有分咗㗎嘛，紅色同埋一個二維碼嘅藍色。咁、如果係紅色嘅話，佢哋感覺到嘅就其實就唔俾佢哋就係進去呢一個嘅公共嘅交通工具啦。其實就喺個入口處，你嘟入閘，你俾錢俾飛俾八達通嘅時候，其實你都要拍卡㗎，你咪拍埋你嗰、那個呢、這個安心出行啦。如果係咁、那個做法就。大家亦都可能要預翻少少時間啦，我諗即係我都知道大家好好衝入閘，好趕時間咁樣， 要拖埋曬腳步啊！ 係啦，但係當你要做嘅時候，咁你都要諗下，其實而家我哋入去好多食肆，你都係喺要門口停一停啊，甚至乎而家我入去立法會大樓，我哋都要停一停喺門口 check 好曬先入去。我諗嚟緊嗰個生活，大家習慣都會有一個改變。我自己就覺得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係一個人口密集嘅地方，其實我哋好多聲音都有反映咗一個意見。譬如當你入去街市嘅時候，要去篤呢個安心出行，要掃呢個疫苗通行證，究竟你把尺點解會係公共交通工具唔使，但街市又要呢？系咪？咁所以我会觉得，一啲人多密集嘅地方咧，其实政府都需要考虑，咁先至系能够可能即系保障到大家咯。 但系正话我哋都讲到呢、這个安心出行嗰度咧，佢冇嗰个追踪功能。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就算我哋去任何地方都要拍嘅话咧，可能有事发生嘅时候咧，都未必咁容易可以追踪到。边个人感染到啊？成嘅， 关伟，其实呢个即系非常之认同。其实咧，我谂大家咧喺而家近期第五波疫情，更加凸显到咧安心出行咧呢一个嘅即系先天不足嘅问题，同埋咧系政府明知有一个缺陷咧，其实到而家我都未谂到点解而家佢都。即係 去彌補呢個問題啊！ 係啦，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就係、是你每次聽記者會咧，佢哋都會話我舉望月樓嘅例子啦，你哋睇到嗰個空少啦，空姐去個地方啊，佢哋要睇咩咧？睇閉路電視啦，去睇八達通嘅交易啦，睇你嗰個 credit card 信用卡， 先去揾翻係啦，信用卡先去揾翻到究竟咩人去過喎？咁。但系其实点解你用咗咁花上，仲要去有个叫追踪中心啊？喺我哋启德嗰边嘅有个追踪中心。其实你花咗好多人力物力咧去追嗰啲嘅密切接触者。但系当你有一啲嘅情况，好似之前咧巴基斯坦籍嘅嗰位女士同位先生，佢系摆呢个摊档咧，摆我哋喺我哋北河街街市附近系摆小贩档。佢哋唔會用 credit card， 亦都唔會用八達通，亦都閉路電視見唔到，咁就完全追唔到啦，完全追唔到嗰、那個。咁如果你問我安心出行點解講翻今日會係冇追蹤功能，就係、是、因為當日咧，政府咧即係真係當面同我哋解釋，就係話當日咧就係一個風險評估嘅啫，即係咧就係話等我哋通知你，你去咗啲風險高嘅地方，就唔係調翻轉嚟想追蹤你去過邊啲，因為咧每個人都有私隱嘅。嗱、但係當咧我哋疫情咧去到今日為止咧，其實就係你嗰個公共衛生同你嘅私隱點樣去可以取得個平衡咧？我覺得係政府。同埋我哋领导今次抗疫嘅问责官员咧，佢哋真系要谂下呢样嘢，因为我哋已经花咗好多人力物力去追踪，但系而家咧就仍然系见到咧就系追踪唔到啊。咁所以既然已经嗱，佢个数字琴日出新闻稿噶，佢个新闻稿系话安心出行流动程式最新下载数字系750万啦。你谂下，大家如果呢个750万，我讲紧系当有爆疫嘅时候，我哋有发挥到呢个追踪功能嘅时候，系真系帮到我哋，唔使好似。而家第五波疫情一路都唔断嘅，咁大家就要衡量啦。究竟喺公共卫生同埋喺个人私隐嗰度，我哋点样去一个平衡同一个取舍咯？我觉得政府点都要面对，点都要面对，佢冇得回避噶啦。其实 好多谢晒你，陈海欣倾到呢一度啊。吓，陈海欣咧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电话号码1872311。其实头先亦都带出咗另外一个讨论啦，就系嗰个嘅私隐嘅问题啊。尤其是如果当譬如疫苗通行证啲处所系要。扫嘅时候就有你个疫苗通行证嘅相关嘅一啲嘅资料喺度，咁究竟嗰啲相关资料会系储喺个处所啊，储喺个程式入边，要系专门嘅政府人员先至可以拆解到啊，定系点样咧？同埋当咁多记录喺晒度嘅时候，系唔系即系等于我哋将我哋嘅所有行踪啊，基本上系记载住你每一个嘅足迹咧？啊，电话号码1872311呢个都牵涉到另一个嘅抗疫以及系私隐嘅问题嘅，可以打嚟倾。有徐生啊，你好，徐生。 系 徐生， 徐生你好，有咩睇法啊？ 气泡咧，通行证咧，其实系完全冇作用嘅，即系而家今次嗰啲咧，咁多人染嗰啲疫症咧，即系你根本嚟讲，你有好多个都系有打咗针噶嘛，打咗唔知可能系一针又有，两针又有，有啲可能三针嘅，所以政府应该要公布咧，即系今次。即係到而家嚟，係染咗症嗰啲，究竟係有幾多人打咗針都會染到咧？咁其實染咗，即係打咗針都會染到嘅。你整個通行證話你打咗針，其實即係等於冇中咯。同埋最主要嚟講，你係即係令到咧，而家經濟越差， 咁你就整啲即係通行證啊，咁即係變咗係有人咧就入唔到啲商場。咁、其實而家經濟差咯，咁你變咗商場生意越差，你想啲公司即係嗰啲做生意執法去咩？你到時你即係嗰啲公司執法，如果係經濟差，啲人又失業又好，你好經即係香港死得上得。快咯，咁嚟讲 系经济上嘅考量。 而家嗰个咧，我讲埋一点啦，就系而家咧嗰个即系叫做系Omicron咧，嗰只咧其实唔系咁大杀伤力噶。嚟讲你喺其他国家啲咧，根本就系等佢自然即系发病之后咧，你有嗰啲免疫力啊，可能仲好过打第三针、第四针。因为你打第三、第四针之后咧，人嘅系统咧，你会即系破坏嗰个功能咧，仲可能迟啲嗰个。 嗱，不过咧，其实啊，徐先生啊，你头先所讲嘅系啦，你哋头先所讲咧，已经涉及到一啲都相当之专业嘅医学范畴啦，咁亦都要有待专家去到研究啦。不过我亦都想提出一点咧，就系话，譬如即系你讲话群体免疫，究竟群体免疫系咪得咧？即系唔同嘅一啲嘅研究啊，都有唔同嘅结果，即系出到嚟啦，可能考量啦。咁另外一点咧，就系其实专家亦都讲嘅。你頭先話係咪應該要公布染咗感染咗呢、即係新冠病毒嘅人士有幾多係打咗針啊？但係我想補充一點咧，其實專家都有講過嘅。其實而家去打疫苗咧，除咗你話切斷傳播鏈啦，但係反而更加重要咧，就係減輕你嘅重病或者係死亡嘅比率嘅噃。呢個係專家有講過嘅喎。咁我哋係咪其實應該用另一個角度去到考慮呢一個接唔接種疫苗嘅問題咧？ 你明唔明白？因為而家個 Omicron 咁，你又咁樣咁打，你而家唔係隻 Omicron 啊，即係有未來有好多隻唔同嘢。咁你成日三針四針打，無限打咧，你人嘅免疫系統你咁打落去咧，打太多咧，其實會破壞咗人嘅免疫系統啊，到時對人嘅傷害更加大。所以我希望你揾即係嗰專家嚟講下咯。同埋一點嚟講，你係咁樣搞咧，搞到即係成個世界，即係嚟講，我哋之前發生咗。由嗰時其他唔同嗰啲疫症啊，即係係啊，即係其他有 Delta 咩都好，其實死亡率係唔係好高？嗰時死咗幾百人，但係通常都係年紀大啊，有其他病啊都死嘅。真正係為啲疫症死嘅今日唔多。你香港嘅數字，你睇下，即係如果你而家搞到咁嚴重咧，整到全港個都驚，跟住經濟又差乜多差，到時成個香港都死㗎啦。你希望經濟好咧，你唔即係佢可以係即係唔使話即係讓咩打針。 系，即系徐生有一个明白，徐先生有一个保留嘅意见喺度啦。多谢晒你，亦其实亦都表达得好清楚噶啦。不过关伟即系到底，即系头先徐生所讲嘅，亦都牵涉到好多医学范畴啦。咁真系要专家喺度解释啦。咁但系调翻转，即系虽然话Omicron 佢个死亡率咧未必系咁高，咁当然即系整体嘅影响咧，呢个仍然有待一啲嘅科研嘅研究啦。咁或者要有更多嘅即系数据去到做解说啦。但是就算佢可能只係影響咗一小撮人，我哋係咪都應該要比較審慎啲去處理點樣減輕咗個重症同埋死亡率呢個問題咧？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你 Omicron 本身咧，佢嗰個傳播率好高啊！即係如果以先一輪話美孚地鐵站發生嗰個情況嚇，即係喺即係兩個人即係擦身而過都可能會感染到嘅話咧，呢個情況係其實即係我哋而家每個人都係。暴露在这一种情况里面。 不过都要留意啦，就是美孚港铁站那个就是说前后相差九秒啊，那样人呢其实都可能要专家有再进一步的一些研究啦，追踪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有李女士在，李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是我是特登打电话来，因为我都好久没发表我自己，即系听你个节目，但系我真系忍唔住，即系其实呢两年几咧，我开头我系有忍耐力嘅，但系我依家两年几啦，我真系好即系感觉到我自己系有都系嬲嗰个感觉咯，因为我唔识形容，即系我因为我唔可以翻大陆，同埋我系上咗年纪嘅，你下下要我去隔离几廿几日，我真系冇办法做到咯，同埋你香港人有好多自私，你。譬如好似一啲后生嘅，其实身体好嘅，佢都唔肯去打针。咁唯一政府依家想做多啲嘢，真系谂到头都，即系我谂佢政府都冇晒办法。依家唯一话，依家有个 Omicron 就发生咗啦，咁佢就用呢个 Omicron 嚟叫你啲人紧张啲去打针啦。 或者话用一啲安心出行嗰、那个嗰、那个电子 信 用卡嗰啲类似出嚟啦。咁、 嗯、 我觉得系好处多过坏处咯。 嗯、 香港嘅经济如果你仲系咁样落去，真系好似头先讲个先生咁咯，真系会死噶、 嗯。 真系你后生自私嗰啲唔肯去打，咁不停有呢啲咁嘅病毒，即系每年都有好多感冒啦。咁、嗯、你有冇叫啲老人家去打感冒？感冒針，咁你啲人肯去打咪好咯，系咪先？但系有啲唔肯打，咁你咪后果咪自负咯。 好多谢晒阿李女士嘅意见，其实阿李女士同阿徐生就有两个截然不同，即系如果唔打针，个疫症继续流行嘅时候影响经济，但系另一方面就系话，如果你要推疫苗通行证，就可能令到有啲唔打针嘅人咧就唔入去商场，影响经济。 冇错、 啊，完全两个截然不同嘅意见啦吓。1-8-7-2-3-1，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咧，喺院舍入边推行疫苗通行证嘅情况。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方恒之大简爱嚟林氏集团参加竞标会，简爱听到两个女员工私下议论方恒之，就冲过去想同佢哋理论。好在方恒之见到，就即刻拦住佢。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2-3-1，电话旁边啊，请嚟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执委李辉啊，李辉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系嗱，请问今日晏昼咧，你哋系咪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啊聂德权咧有一个会议商讨到喺院舍入边咧点样推行疫苗通行证嘅问题啊？ 都唔系话一个好会议嘅，咁确实我哋系就住关于疫苗通行证喺院舍点样去加快一系列较进取嘅措施咧，咁又有啲嘅意见交换嘅。咁局长咧都讲咗啦，新冠疫情肆虐啦，咁而家嗰啲变异株传播又更加快，咁但系安老院舍长者咁弱势嘅一群咧，偏偏佢哋个接种率咧系低嘅，咁所以政府咧就觉得有需要去做出一啲即系一系列比较进取嘅措施啊。咁包括啲咩咧吓？咁 系你继续啊。 系呢啲措施咧，包括就系、是政府会要求所有嘅院舍咧，就将院友嘅健康记录咧交俾医生，就由医生去评估院友系咪适合接种疫苗。咁第二咧，医生评估如果个长者系合适接种嘅，而且佢亦都能够好清晰咁表达系自己可以揸主意嘅，同意打嘅，咁政府就会尽快安排去接种，就同即系去通知屋企人啦。咁咁如果系第三咧，医生评估为合适接种，但系咧有一啲嘅长者佢未能够表达自己嘅意愿啊，咁政府就会咨询屋企人啦、监护人啦，除非个监护人佢系有书面嘅反对意见啦。咁政即系如果屋企人喺指定時間裏面都冇書面形式表示反對咧，咁政府都安排接種嘅。咁第四類啦，如果佢又冇監護人，而且又唔識得表達嘅院友咧，咁醫生佢會如常咁作出一啲醫療專業嘅判斷，就決定佢係咪適合打。咁如果係屋企人佢喺指定嘅時間裏面咧，佢冇交翻佢嘅同意書，咁呢一個嘅又冇表示一個反對嘅理由咧，因為政府佢會由政府去發出一封嘅信，而呢封信咧係透過院舍去交翻俾佢個屋企人，希望佢喺指定嘅時間裏面去交翻呢一個嘅同意書。如果佢唔交翻嘅话咧，喺指定嘅时间过咗之后咧，都冇交咧，这个决定亦都系要交翻俾医生去作最后个判断啦。 李輝都想問一點啦，就係、是、如果根據李德權局長咧，佢喺社交平台嗰度講咧，就係、是政府會稍後咧指定一個日期，由嗰日起咧，所有新入住安老院或者係殘疾人士院舍做長期住宿嘅人士咧，都需要咧係接種第一針嘅疫苗，除非就係嗰個人咧係獲醫生證明咧唔適合接種啦。我想問你哋會上咧有冇傾過呢個指定日期咧？其實係講緊大概幾耐咧？兩個月啦、三個月啦，定係幾耐之後咧？ 因为个时间系都紧迫啊，希望咧唔会太耐。咁我哋相信咧春节后咧，或者系喺二月份咧，应该讲同嗰个疫苗通行证、疫苗气泡实施嘅日期咧，可能都基本上系吻合或者系一致推行。佢讲明呢一个咧就唔系一个呢、這個措施唔可以再拖得太耐咯。 嗱，呢度我有一樣嘢唔明，即係唔係太清晰嘅，就係、是、如果有一啲嘅院友佢係已經因為分兩種啦，一種就係私營嘅安老院舍，就視乎翻個安老院舍有冇位啦；一種咧就係資助院舍，資助院舍咧就要按社署嗰個輪候機制，就睇下究竟到你有位未啦。咁我想問啦，係唔係即係話，如果譬如到你入院嗰陣時，你係未打嗰個疫苗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個寬限期？就係話，譬如你唔知係隔咗幾多日之內打到嗰個疫苗嘅，我依然會留翻個安老院舍個位俾你咧，會係點樣做法咧？依度知唔知道？ 嗱，如果佢係有迫切需要，我相信係因為身體原因啊，需要一啲緊急嘅服務啊，咁應該係會有一啲嘅豁免或者寬限啦、啊。當然佢亦都入住個院舍咧，佢應該亦都要保障到院舍其他長者嘅健康。咁如果佢要入住，而醫生喺呢個時候判斷到佢真係唔識打過你，你咪攞個醫生證明嚟咯。咁一樣係可以收佢噶。 即係相信都會有翻個位俾佢嘅咁樣嚇。咁另外一點就係、是、咧，頭先我睇阿聶德權局長嘅寫法就係話長期住宿嘅人士啊嘛。咁但係安老院舍咧有一啲係短期住宿嘅，可能係因為即係有啲可能係即係屋企個姐姐即係要放假等等咁樣原因，咁所以可能要去院舍嗰度住兩星期啊等等。咁呢啲短期住宿嘅人士係唔係都需要接種咗第一劑疫苗，你哋先至可以收佢咧？ 如果個措施一旦係政府發布咗嘅話咧，我哋係會遵從呢一個嘅政策措施嘅。咁、我相信如果有特別需要嘅，亦都有醫生證明佢係唔適宜打嘅，咁、當然我哋都會收納呢一部分嘅。嘅長者 咯，即係個意思就係，就算短期住宿都應該要接種咗第一針先至可以入去啦，係咪？ 係。 咁另外仲有想問你哋之前咧，即係業界去到溝通嘅時候咧，咪有啲人提過係咪喺個院舍入邊推行疫苗氣泡嘅情況嘅？譬如就係如果嗰個嘅家人係未接種疫苗嘅話咧，就唔俾佢入去個院舍嗰度探訪，又或者就係限制咗院友去嗰個嘅活動範疇，即係冇接種疫苗咧，就係限制喺某一個地點咧去到做活動。今次包唔包呢啲嘅措施在內啊？ 系啊，因为第五波咧，而家仍然系喺度爆紧啊，咁系冇空间去放宽探访嘅。咁对于一啲打咗针嘅长者，同埋冇打针，或者个屋企人有啲系打咗针同冇打针咧，其实应该系要区别去对待咯。你要保障翻一啲打咗针嘅人，咁佢系。有个风险存在咧， 明白。但系我想请问声，呢个系咪一个落实嘅规定嚟噶？将会 呢个系考虑嘅其中一个因素啦， 即系仲未执行而家 吓， 系未嘅 吓，系即系要再倾再议嘅。好啊，多谢晒你李辉，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李辉咧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执委，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新澳街，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去观塘方向嘅交通都繁忙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码头，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流回方向交通繁忙，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近九龙医院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恒海控股、嘉毅控股股权、国际商业结算、TL Natural Gas 同埋黄洗餐饮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15.6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9，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港金报16,680蚊，比上日收市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89美元，卖出1,790.58美元。港汇指数95.5，升0.2。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七咸道南去任何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喺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喺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前面七咸道南的意外影响，车龙就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六轮街一段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带车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步房街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医院对出的桥面。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油田东路挤塞的，龙尾排到锦田公路近下高埔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天想跟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的道理。放心，我不是要讲一些会闷亲你们的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的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

評估咧，院友係咪適合接種疫苗啦？而如果咧，醫生評估咧係合適接種咧疫苗，亦都嗰啲能夠清晰去表達同意嘅院友咧，清楚去表達到同意嘅院友咧，政府咧就會盡快安排啊接種，並且通知佢嘅屋企人嘅。而第三咧就係如果醫生評估咗佢係合適接種啦，但係咧佢係唔能夠表達到同意嘅院友咧，政府咧就會問佢嘅監護人或者係家人，而除非咧佢嘅監護人或者係家人咧喺指定時間之內用書面嘅形式表示反對，否則咧政府咧就會盡快安排接種噶啦嚇。咁即係話，即係你唔可以當係即係我唔回覆佢就唔同你接種。其實如果你唔回覆去明示反對咧，佢就會同你接種噶啦。而第四，對於嗰啲咧冇法定監護人，亦都唔能夠表達同意嘅院友咧，醫生咧就會如常咧按照醫療專業作出判斷，決定咧係咪為呢一類嘅院友咧接種嘅。而第五咧，就係政府咧會稍後定一個嘅指定嘅日期啦。由嗰日起咧，所有新入住安老院或者殘疾人士院舍做長期住宿嘅人士咧，都需要咧係接種咗第一針嘅疫苗，除非咧就係呢一個人士咧獲得醫生證明咧唔適合接種啦。嗱，其實關委即係推行咗呢幾招之後啊，我哋應該點樣去評估咧？對於大幅提升長者嘅接種率嘅影響咧，因為而家咧滿八十歲嘅群組啦，接種第一針嘅比率咧就係大概係30%啦。70到79歲嘅群組咧就大概係59%，而院舍咧就係大概係26%咧係已經接種咗。 即係院舍嗰方面嗰啲院友打針個比率係好低嘅啫嚇，即係1/4人咗緊打咗嘅啫。咁換句，但係你大家都知道咧，住喺院舍咧，佢哋嗰個接觸其實係幾密切下嘅，因為地方環境啊，各方面嗰啲影響，仲可能再加埋佢哋係老人家啦，一般嚟講都係咁，變咗佢哋身體可能未必有年青人咁即係咁強嘅免疫力，所以佢哋打針嗰個需要性其實係更加大嘅。 另外就係、是、即係除咗係院舍啦，剛才我哋都講過咧，就係、是、政府會係推行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咁、實施個日期咧就係2月24日嘅。咁當然即係相信有好多細節咧都有待政府公布。我估計應該農曆年之後啦，政府應該會多啲細節嘅啦嚇。咁樣咁譬如就係對於嗰、那個即係啲表列處所啊嘅範圍啊，係咪應該要增加到去更加多嘅地方，甚至係去到即係譬如商場啊，或者交通工具啊，都需要咁，因為要有待政府進一步嘅宣布啦。咁不過特首咧，尋日嘅説法就係話咧，其實呢個都唔係叫做強迫市民打針，只係咧減少咧係唔接種者嘅選擇，即係話即係如果你喺咁樣嘅疫情之下咧，仍然唔打針咧，就要接受個後果，而個後果就係你嘅出行限制咧將會相當之多啊！ 冇錯。正話有位聽眾打嚟講，佢可能嗰個人係比較消極啦。佢就話打咗針一樣會中招，咁打嚟做咩咧？咁但係當喺呢個醫學界咧就認為咧，或者啲專家都覺得咧，就係打咗針咧唔會令，就算佢中招都好咧，唔會令佢病情咁嚴重啦，同埋即係會死亡嘅機會會減低啦。咁呢個其實對打針嚟講咧，對好多人嚟講應該都係好緊要嘅。 一個比較嚴格嘅疫苗通行證嘅推行啊，係咪應該都會有助個社會大幅提高接種疫苗嘅比率咧？而家咧政府就將疫苗接種第一針嘅比率咧嘅目標咧就定為90%咁，因為其實其他嘅地方啊，譬如新加坡啊，佢哋嗰啲咧都係即係大概係差唔多依個咁嘅範疇啦，咁樣咁究竟即係推行咗疫苗通行證係唔係就可以大幅去提高接種首針嘅比率咧？1872311，你對於推行疫苗通行證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都要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咁而另外一樣咧，就係、是對於即係外防輸入嘅措施咧，都有個調整嘅，就係、是延長咗英美等八個國家嘅航班嘅熔斷機制，去到下個月嘅18日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由下個月5日開始啊，所有咧由海外地區抵港嘅香港居民，佢嘅酒店嘅檢疫期咧就可以縮短到14日啦，由原本嘅21日減到去14日，其後嘅7日咧係可以自我監察，亦都可以外出。不過你就要喺離香港嘅第16日同埋第19日咧強制接受檢測。咁政府就話呢個咧 是基于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潜伏期较短，所以呢就做了这个真根据科学而做的决定来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有点看呢，打来18231跟我们倾倾。电话旁边呢，我们首先请来就是呼吸系统科的专科医生梁子超的。梁子超医生你好。 是梁医生。 两位主持好。 是。先讲讲个科学理据啦，头先就是讲话由外地来香港的外地抵港的香港居民的酒店检疫期呢就由21日呢减到去14日，跟住7日呢就做自我监察。你自己睇我哋而家既有 Omicron 病毒，但係亦都呢有Delta 嘅病毒呢都仲喺度嘅。咁呢个嘅改变系咪一个合适嘅改变呢？ 我諗你最主要就係话我哋要睇嗰个附加风险嘅问题啦。因为我哋前一排未开始熔断一啲地区嘅飞机呢，有大量旅客返嚟。嗰个人数好大。同埋当时我哋呢係社区係完全冇个案嘅。咁就任何一个个案我哋一定係零容忍㗎啦。咁就算你话係超过咗14日嘅个案入面间中，譬如100宗有1宗或者再少少少啦。咁你就变咗我哋都唔能够容忍嘅。所以嗰阵时候入面呢你用21日其实係恰当嘅。咁同埋又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呢，就係因為我哋香港呢就唔同啲國家咁直情禁止你外遊嘅。以前有啲譬如係清零澳洲有一段時間禁止外遊，有啲國家禁止你去一啲地方。所以而你嗰個21日呢亦都係變相呢係即係變咗唔鼓勵啲人即係外遊再返嚟咁解嘅啫。咁但係而家個情勢呢，如果佢能夠真係話比較果斷嘅做咗一個地區性嘅熔斷呢，令到你翻嚟嘅旅客大幅度減少咧，嗰、那個相對走漏嘅風險就會相對細咗。咁同埋咧，由於我哋而家社區咧自己內部都係要係有啲嘅爆發咧，嗰、那個相對出面嗰個附加風險咧就唔係話特別高，反為咧就係話我哋而家要咧係要一啲嘅檢疫嘅設施。咁變咗咧，如果你話係縮短嗰個檢疫期14日咧，嗰、那個係一個都係恰當嘅。咁但係咧，就係話佢而家都會好啲咧，因為你係16同埋19號都係要做咧，就係、是、防止咧。如果你淨係19號做咧，風險就好大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咧喺啲檢疫酒店咧，臨走嗰時候早一兩日咧，然後就會做咗個檢測，係12號做啦。咁由你跟住之後咧，至到19號其實有7日咁多咧。如果佢中間有啲譬如話係好似 Omicron 嗰啲入嚟咧，其實7日入面可以發生好多台嘅傳播。咁變咗而家你10號做多次咧，咁就比較穩妥啲啦。就算你係係100個一個酒樓一個咧。我哋都可以早少少發覺咧，係避免佢喺社區度係引爆一個，譬如一個超級傳播咁解嘅啫。 但係因為14日咧，呢、這個當然即係有一啲嘅科學考慮啦。咁但係其實14日呢個嘅期限係咪仲可以縮短咧？譬如 Omicron 咧，其實佢嗰個嘅潛伏期咧可以去到3日嘅啫嘛，或者係甚至係即係3至5日啦，一個相當之短嘅。其實我哋仲有冇條件將呢個14日嘅檢疫期再縮短咧？ 我諗你要知道呢，我哋自己入面有啲個案呢其實都有唔少呢，其實超過7日嘅我哋自己啲個案。因為你始終呢就係話當你係個輸入個案呢有返咁上下，然後你亦都係想話做動態清零嗰時候呢，你如果你入面喺全球而家有一個大型嘅 Omicron 嘅流行，咁就算你每日係有幾百個個案返嚟呢，其實你都有機會呢係面對有唔少嘅呢啲咁嘅輸入個案。而呢啲輸入個案呢，如果你走漏得太多呢，每一次走漏呢你都要個社區係冒一次險。咁除非你話已經呢我哋去到呢好似喺歐美國家咁樣，你個個案仲多個人嘅，咁就梗唔使驚啦，你根本上唔檢疫都得啦。而家有啲地方連你根本上嚟到都唔使你驗呀，又唔使你檢疫嘅。其實最主要就係話我個案多過你嘅，我梗係唔驚你輸入嚟啦。但如果我哋真係話仍然想話做動態清零呢，你又冇可能呢係放得太鬆㗎啦。因為而家你去到14日呢，其實已經係去到一個咩呢，去到一個咧，你一個動態清零嘅地方入邊咧，你嗰個風險嘅承擔嘅限度嚟，你再跌落去咧，譬如你好簡單啊，你走漏 10%， 其實你已經好唔得閒嘅啦。因為每一次個案走漏入邊咧，一唔好彩咁，其實我哋今次嘅交叉感染喺檢疫酒店度一次出事咧，你已經可以牽然大波啦。咁你唔係次次咁好彩啊嘛。 因為你唔可能令個社區係冇太大嘅風險，呢個最重要。雖然我哋而家用咗個地區性熔斷咧，但係你減低好多旅客，但你又唔好忘記，因為嗰個 Omicron 喺其他地方咧仲係大型爆發緊個數字，喺咁嘅情形咧，你係其實係冇乜空間係再縮落去嘅。 係。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要繼續做落去啦。咁但係喺另外一個問題嗰度咧，正話我哋五點幾嘅時候有一個聽眾打嚟咧，就係講到話而家呢個疫苗注射係會引起人體裏面嗰個免疫力受到破壞嘅。咁梁醫生，你從醫學嘅角度睇認為呢件事會唔會發生嘅咧？即係破壞人體裏面嘅免疫力。 嗱，呢个嚟讲咧，你无论睇翻一啲嘅，譬如话实验室个数据啊，或者睇翻我哋一个临床嗰个本身，即系话系见到真实世界个数据嚟讲，那个疫苗咧，其实系嗰个保障嗰个本身嘅，无论系即系话感染啦、入院啦、同埋死亡咧，都有一个好嘅效果咧。尤其是咧，就算面对嗰个变种病毒都好咧，即系话佢保护嗰个减少嗰个感染咧。同埋即係話減少嗰個死亡咧，就係話係有唔同，因為減少感染度咧，尤其是你打兩針咧，超過咗六個月咧，我哋而家兩隻疫苗咧，可能個保護性係跌到譬如話係80%留下嘅。但調翻轉頭咧，佢減少嗰個入院度咧，如果你六個月內咧，佢減少入院嗰度咧，其實可以去八成。如果你打埋嗰針嘅，譬如話加強劑咧，減少入院咧，可以去到九成。而嗰個死亡嗰度咧，嗰、那個即係話佢都係有一個係嘅保護啦。當然咧，呢、這、一個咧就係話咧喺嗰個 Omicron 嚟講咧，即係話你係對嗰、那個譬如你打兩針咧，尤其是對啲60歲以上嘅人咧，佢個保護力其實係減低咗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你嗰啲係打埋個加強劑咧，佢嗰個保護力咧仍然可以去到咧係九成嘅。所以變咗咧，其實呢啲即係話係有啲嘅我哋嘅。疫苗呢其实就睇唔到，即係话你嗰、那个即係话係有呢啲咁譬如话你话破坏我哋身体啊各方面嗰啲嘅考虑啦。但係有一样嘢就要知道，就係话因为我哋而家呢面对嘅问题係眼前嘅呢、这个第五波。咁而我哋最大嘅问题呢其实係我哋嘅长者，尤其啲院舍长者同80岁以上嘅。而我哋嘅接種能力咧，雖然話你可以而家由四萬幾，第日加到六萬咧，其實都仍然係好有限。 冇錯。 而你實際上嚟講咧，我哋用疫苗氣泡咧，如果你係用或者疫苗護照咧，你係針對譬如話全港嘅所有人都講咧，你無論係嗰個時間上嘅成本，或者你個資源上嘅成本嚟講咧，你就分薄咗做譬如話750萬人啦。但是真真正正是最有需要的那些呢，其实是我们入面那些的长者和一小部分的。事实上呢，我们20岁到60岁那些的接种呢，即是第一针是80几的了、有些的年龄组别去到九成的了。其实那都不是一个问题，而反为呢就是说怎能够第一时间加强我们那个长者那个接种，尤其是院舍那里反为最重要。那你现在是院舍入面呢，你纯粹只是什么呢，淨係話你嗰啲新入院嗰啲，然後就話佢係一定要打疫苗咧，同埋入邊你而家用一針嘅疫苗計劃咧，其實保護唔到啲長者嘅。其實我哋就始終都係話咧，如果你真係要保護啲長者咧，都係話要全速咧，係推咗長者入邊盡早係打完嗰兩針咧，我哋先至可以咧喺呢個第五波保護到佢哋。其實一個方法入面呢，可能社會爭議是少啲嘅。如果你用啲正面嘅鼓勵方法，譬如話你啲院舍嘅長者入面嘅，如果佢打齊兩針嘅，喺某個時間，譬如喺大約譬如話六個禮拜內打齊兩針嘅，你可以譬如話免一個月嗰啲，譬如你個院舍嘅費用啦，或者你嗰啲80歲以上嗰啲。能够六个礼拜内打齐两针嘅，你可以譬如话系，譬如有啲奖励嘅，譬如俾多个月生果金嘅。如果你话你再系喺呢个咁嘅基础下边嘅，仍然咧都有少部分人入边咧系唔改变佢嗰个主意咧，但当佢哋一见到其他大部分人都咁做嗰阵时候咧，其实佢哋嗰个对嗰个副作用嘅担心咧，其实又会降低啦。同埋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嗰啲数目系少数嗰阵时候咧。你自然是推一些半強制呢，就那個政治壓力啊同埋大家那個反感又會少啲啦。其實都可能真係去諗諗。因為點解呢，你長者就算我哋係 用咁嘅成本去推咧，其實唔會特別，即係話用我哋太多。我哋反為可能慳咗好多嘅即係醫療上嘅負擔，同可以保護到個醫療系統。 係即係用另一個嘅即係誘因啦。嗱，咁啊，梁醫生好快地想問啦，就係而家個社區嘅隱形傳播鏈。許樹春教授咧，佢就推斷咧，其實社區可能最少有90條嘅隱形傳播鏈嘅。咁你點評估咧？ 嗱，我諗嗰啲又唔使太擔心嘅。咁隱形傳播鏈入面咧，佢都未必一定唔會自己斷嘅。因為我哋最主要咧就係話最驚咧就係話咧係產生個網絡式嘅一啲嘅超級傳播啦。其實我哋都叫福大命大咧，就係話你第一次嗰個嘅話喺個機組嗰度走入嚟嗰陣時候咧，我哋係聖誕假，雖然啲小學咧係冇呢個即係話。是的，即是所有學校停了課的聖誕假，那時呢就學校同步產生個網絡的傳播啦。跟住到你今次的譬如話你最近那兩次的譬如你那個檢疫酒店的問題呢同埋倉鼠道呢大部分學生考緊試，雖然而家見到有啲咁嘅傳播呢，佢都係叫做呢就因為你大家都坐定定咧，嗰個幅度咧，即係話嗰個爆發幅度咧比較少，同埋都唔係太多學校， 所以都覺得都仲係可控嘅，即係都唔需要太擔心。 其實我諗大家 不如阿梁志超醫生，我哋稍後同你再傾下。 行自行監察，呢啲酒店或賓館必須並非用作指定檢疫酒店或檢疫設施，以免與仍在進行14日強制檢疫嘅人士交叉感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明日日间天色较为明朗，晚上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离岸风势是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转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气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场，咁第一带嘅交通仍然系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就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理工大学嘅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新柳街。另外喺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新九龙广场。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有意外，龙尾新九龙广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咁受到较早前七咸道南意外影响咧，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后少少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喺维园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家观塘道上去大老山隧道嘅支路咧，车龙就分别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同埋观塘道接近九龙湾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咧，近住临时街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联合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新元朗中心一段交通而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锦田公路近吉庆围。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外出食饭嘅时候，将汁令上会健康得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韩佩恩，伤到七岁女儿和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家俊，伤到八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谢中海，伤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女儿的生母是张嘉怡。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杨明刚，伤到十一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的生母是陈正房。梁祖仪，伤到八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蔡文威，伤到八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施雪莹，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佩艺，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的生母是施雪莹。林景豪，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咧倾紧嘅，搵翻梁医生出嚟。梁医生你好。 梁医生， 你好， 梁医生。 嗱，头先咧就讲紧咧嗰个隐形传播链咧，需唔需要即系太过担心嘅问题啦？因为咧就而家有超过成30宗啊，今日咧亦都新增咗6宗咧源头不明嘅个案。根据许树昌教授嘅推测咧，佢就话即系每揾到一个嘅感染源头不明嘅患者咧，背后就可能有3-4条嘅隐形传播链，咁所以推断咧社区咧可能最少有成90条嘅隐形传播链。但你剛才都提到就是在一些的即是不明源头的个案爆发的时候，其实呢亦都是即是社会，譬如是学生是可以停了不用假期，又或者是停了面授课这样。所以其实现在的状况我们需不需要忧虑呢？特别呢我都想提呢，根据今日卫生防护中心呢，有两间中学呢是有比较多的个案呢是发生了的。但是现在中学呢亦都是停止过面授课嘅，直到去2月下旬嘅。咁究竟嗰个隐形传播链对我哋嘅威胁会有几大咧？吓，梁医生。 嗱，其实我哋好多嘅，譬如呼吸道传播传染病，尤其是靠空气传播嗰啲咧，系一小部分人咧，譬如20%可能传咗俾其他80%嘅人。其实我哋最惊喺呢啲咁嘅爆发度咧，系即系话产生一个网络嘅效应，好似我哋跳舞群组咁样咧。今次就算我哋見到一啲嘅學校咧，或者係一啲嘅食肆啊入邊咧，係有啲傳播都好咧，你會發覺咧嗰個個案嘅數目嘅宗數咧，唔係話特別多。咁呢個係一個慢行，同埋咧佢都係話產生出去出邊咧嗰個網絡效應咧，其實唔係話特別大啦。學校度好彩就係話一個係假期啦，另一樣嘢就係啱考試嘅時間咧，啲學生入邊個個都係坐定定啦。雖然有傳播都好啦，但係大致上入邊咧，佢未至於話係個太過嚴重。咁而我哋其實就係話都係香港過去嘅所有嘅疫情嘅防嘅控制得好咧。其實好多時候係靠香港人嗰個自己嘅自我保護意識啦，即係可能個自我保護意識比較強咗少少嗰陣時候咧，就變咗咧就係話我哋就算喺呢啲咁嘅場景入邊咧，暫時都仲未見到一個即係好大型嘅網絡度啦。但當然我哋有好多先天嘅問題啊，譬如啲樓宇入邊啲垂直啊、打橫傳播嗰啲咧，嗰啲係我哋問題嘅比較係緊要啦。咁而我哋而家其實最緊要就係話，佢只要嗰啲嘅傳播入面呢，我哋能夠係將嗰個譬如話大家都盡可能呢係留到屋企呢，係避免咗係太多喺呢個假期呢去得太多人多擠迫嘅地方。就算我哋自己係同一啲屋企人啊，譬如啲好熟嘅，譬如話係至親入面拜年呢或者食飯呢，由於你嗰啲係集中咗呢係一啲呢係好相熟同埋係有咩事容易追到嘅，佢係唔容易呢係產生啲跨家庭嘅傳播呢，其實我哋仲可以呢係大幅度咁減慢個病毒呢喺個社區度傳播，尤其靠呢個假期啦。而另一樣嘢要諗呢，就係話我哋而家呢 係最大問題嗰社區啊，就係話咧，你減慢咗個傳播都好啦，你要針對啲源頭，即係話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咧，同埋去處理佢咧，你都有一個咧社區入邊咧對一個好嘅個案發現系統啦。而家我哋咧對於嗰啲有相關啲個案咧，我哋發現到係比較大多數咧。點解咧？其實最緊要因為你好多強檢啊，你做嗰啲全部都喺嗰度，咁你揾到啲個案好多，咪有相關咯，因為你成班落去。但調翻轉頭一個問題咧，就話強檢嘅人入邊見到條龍咁長，就一係冇辦法啦，都係要排嘅。但調翻轉頭嗰啲唔係強檢嗰啲，見到咁長條龍，就一個好大問題。所以我哋其實而家都要真係要再去諗諗咧，就係話咧喺個社區度咧，要有一個好嘅對一啲好輕微病徵嘅人入邊咧，尤其假期咧，其實未必個個想去睇醫生或者係睇到醫生嘅。如果你真係話喺個假期嘅前後入邊咧，能夠加強翻以往嗰啲派樽嘅安排咧，喺嗰度嚟講咧，我哋都能夠揾多到呢啲咧，係即係話係輕微病徵個案，由每一個案都要追蹤咧。其實我哋都會將剩翻落嚟嗰啲咧隱性嗰啲去截斷嘅，呢樣嘢係重要嘅，因為咧其實我哋今次見到嗰啲係擴散到去全港各區嗰啲咧，主要係因為我哋上次嗰只係有慢咗嗰、那個即係話喺嗰個葵涌區嗰個反應咧，令到佢擴散到其實香港你睇翻個污水咧，其實擴散程度好緊要。我哋而家見到個個案一定係少數啫，因為仲有唔少咧，因為我哋係喺群組以外嗰啲咧，佢哋係冇去睇嘅。而我哋需要咧喺嚟緊段時間咧喺嗰度咧係再做多啲嘢咧，其實我哋仍然有機會係即係話今次都係可以打勝，唔需要喺呢個階段太灰心，因為仍然咧嚟緊嗰幾日咧好多個鋪頭閂曬門咧，雖然話新春有啲係大型活動停曬，鋪頭閂曬門，如果大家咧能夠同淨係主要同自己嘅至親走埋一齊咧，其實亦都有啲時間咧係俾我哋發現埋社區啲隱性傳播將係斬斷嘅。 好多謝曬你，梁子超醫生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其實咧，譬如頭先阿梁醫生講到嗰個檢測能力啦，以日葵樓而論啦，佢哋咧就日葵樓今朝係解封嘅，咁而每個居民咧都係獲得分配咧四個嘅測試包，係收集咧深喉唾液樣本嘅。嗱咁啊，1823三一，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有位陈女士喺度啊，陈女士你好， 你好，陈小姐， 你好， 先生，系，我想表达咧，我其实喺英国住咗好耐噶，十几廿年噶啦，啱啱两年前翻嚟，咁我接触我嘅英国朋友咧，佢哋八成系染疫咗，亦都系咧，佢哋话俾我听咧，根本如果佢哋打咗针，都会染疫嘅，但系咧系冇医疗制度，即系佢哋都系家居去，即系佢哋所讲嘅沤。去拗翻好嘅啫，但系你要谂下，佢哋每个人，我接触所有外国嘅朋友、外国嘅亲戚，全部都话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如果我哋染疫嘅，我哋有医疗去照顾我哋，佢哋系冇嘅，完全冇嘅，只系电话去报，我今日死唔死得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好多个都话咧，根本佢哋而家嗰啲欧美国家咧，就系你好彩嘅，你就。即係佢哋講一句啦，叫自生自滅。即係你免疫能力高嘅你就 OK， 免疫能力低嘅，例如我有幾個朋友嘅老人家死咗，因為佢哋免疫能力比較低。咁所以我好想香港居民真係去認真啲考慮一下我哋嘅老人家。我成日都講，我哋嘅老人家當佢哋嘅免疫能力低嗰陣時候，真係染疫嘅話，佢哋真係。虽然是即是有照顾啦，我哋有医护人员照顾啦，但有机会都会是会死亡㗎嘛。咁同埋呢，我真係讲几件即係真嘅事，就係、是、我喺美国纽约嘅朋友，佢眼见成街都係嗰啲冇钱去睇医生、冇钱去做检疫嗰啲黑人全部死晒、你估美国政府係点呢？佢哋洗架货嗰啲货柜车去執晒啲尸体就算啦，佢哋连撞都冇得撞。 不過陳女士你講呢一點咧，我諗我哋都要再做一啲嘅資料核實。咁啊，當然啦，即係香港同埋外國嘅一啲嘅其他地方咧，佢哋個防疫策略咧係好唔同嘅。甚至譬如你就算對比起新加坡咧，亦都有所唔同。譬如輕症嘅人士咧，佢哋未必會係送院治療嘅，而係用另外嘅即係其他可能係居家治療嘅方法啦去處理。咁但係呢個就係香港同外國用咗唔同嘅一個抗疫策略同埋抗疫手段。多谢你先，陈女士吓，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一倾咧疫情对于收入嘅影响啦。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 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年仅17岁的香港男子网球新星王泽林，去年拿了美网男双青年组冠军，今次火拍美籍球手班奴，勇闯澳洲网球公开赛青年组男双决赛，荣获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几耐冇听过佢把声啊？呢度有你最挂住嘅声音啊！ 我哋一家人都一路都会支持佢，一路都爱佢咯。 我想同佢讲话，我会一直等佢，叫佢加油顶住。 阿伟，我打好耐电话先有人听啊，仲有贤仔记得食药啊，唔该晒啊，同埋 多谢你哋关心佢咯，多谢你哋、啊。 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叶蕴仪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见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嗱，關懷疫情咧，就當然對於經濟有所打擊啦。咁、特別就係喺疫情之下，譬如你如果飲食業嚟講，你已經係減少咗堂食嘅人數，或者減少咗堂食嘅時間咧，可能已經令到佢哋要聘用嘅人手咧係啦減少咗啦。咁、甚至佢哋可能翻工嘅時間咧又少咗啦。咁除此之外，譬如另外一啲可能係航運業啊嘅人士，或者係旅游业嘅人士，都系受到好大打击啦。 旅游业仍然系冰封添啊！而家讲到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特别留意啦，就系、是、对于基层市民咧嘅影响咧，究竟系点样嘅？即系虽然咧，似乎就系、是、疫情系转趋稳定，咁但系喺个经济上面，啲基层嘅市民系唔系可以有起色咧？有啲调查话俾我哋听咧，似乎就未必。嗱，有一个组织咧就叫做基层愿景啊，佢哋咧就喺一月嘅时候咧，就住基层市民嘅生活状况咧，做咗一个嘅调查。咁佢哋系收集咗咧1418份嘅有效问卷啊！嗱，咁根据佢哋呢个调查咧，就发现咧，即使啊个疫情系转趋稳定啦，但系咧有近40%嘅受访者咧，佢嘅收入咧都系减少咗啊！个幅度咧就系介乎咧系2000到3000蚊吓。咁亦都有50%嘅受访住户就话咧，只系得一位嘅家庭成员咧，而家系有嘢做嘅啫。咁而啲妇女咧，因为要留喺屋企啦，照顾仔女咧，亦都冇办法咧帮补家计啊！即系点解妇女要留喺屋企咧？我谂特别系喺呢个半日课啊，或者系停课嘅期间啦。特别系应该话咁讲，即系暂停面授课啦。咁、啲小朋友佢哋就虽然 需要家人照顾， 系啦，需要家人照顾，虽然留喺屋企啦。咁虽然有一啲嘅学校都要开放俾有需要嘅学童翻去，但系可能唔少都要留喺屋企嗰度咧去上课。咁于是佢哋都需要咧系有人喺屋企照顾，亦都可能会影响咗咧妇女嘅就业情况嘅。此外就是有一样嘢大家可能真系冇谂到嘅噃。根据个调查所讲咧，由于啲小朋友要嚟屋企上堂啊嘛，咁佢哋要即系煮三餐俾佢哋噶嘛，食物开支都增加咗嘅噃。 系啊系啊。 吓咁啊，佢有一啲嘅调查嘅个案咧，佢就话即系以前喺学校咧，佢哋食饭就平啲，而家咧买餸咧平均咧每个月都要花成3000蚊，因为要煮埋啲俾啲细路仔，即系午餐啊等等咁样。 同埋佢哋上網課咧，我覺得我感覺機會咧食零食嘅機會都可能多咗嘅，即係喺正餐以外嘅時間都可能食多咗嘢嘅。 哦，咁啊，嗰、那個係另外一點啦嚇。咁、但係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幫助呢一啲嘅基層嘅市民咧？特別就係財政預算案亦都即將公布啦。咁有啲乜嘢嘅援助措施係可以特別針對呢啲基層嘅人士咧？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請嚟咧一位學者同我哋傾傾。 就是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的助理教授欧阳达初。欧阳达初你好。 是欧阳达 初。Hello, 燕平你好，主持你好。 是你好。 我们看到呢基层愿景的这个调查结果啦。其实你自己对于个结果分析会不会意外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回过去呢，个失业率呢其实是转趋稳定的。 坦白说我自己都有少少惊讶，即我估个惊讶主要是在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呢，其实去年年尾开始其实失业率开始回落啦。而其实贫穷报告入面亦都似乎提到，即是说经过了政府的政策介入之后呢，其实那个贫穷人数是就好显著的下跌，咁似乎个趋势其实是渐趋稳定的。咁但是在这个调查入面呢，就当然啦，佢是一个即是不是一个随机抽样的调查，咁但是根据佢嗰个收集返嚟嘅样本其实都唔少嘅，咁所以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咁呢就似乎喺去年其实渐趋稳定嘅一年入面呢，但係基层嘅家庭呢，似乎佢哋嗰个家庭收入并没有即係显著嘅改善。咁当然有一啲即係我諗特别係有某一啲行业，譬如好似係飲食业或者係零售，其实仍然都係受到一定程度嘅打击嘅。咁所以我估嗰、那个今次見到嗰個結果，其實係有少少係有少響起咗警號，就係、是、我哋唔能夠對於即係疫情或者恢復市道係太過樂觀咯。即係我估對好多基層家庭嚟講，其實仍然嗰個生計係相當之唔穩定嘅。咁即使可能係開翻啲工係多翻啲。有翻多啲收入，但仍然都未去到追到去，譬如疫情之前嘅水平啦，又或者係未能夠追上呢個通脹嘅。 如果根据呢个调查呢，就即係四成嘅受访市民都表示呢家庭收入减少啦，当中呢有超过成80个家庭呢，佢嘅收入呢下跌超过10,000元嘅。我唔知道即係呢啲家庭会唔会係因为直情係有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失咗业啦，咁所以导致到佢有一个咁大幅嘅下跌啦。但呢我反而觉得即係比较特别呢，就係、是、对于妇女就业嘅影响啊。因为如果据我所理解呢，即係有啲学校呢佢都喺个网课期间咧，可能都会系开放翻个学校咧，俾一啲有需要嘅学童咧，即系翻去嘅。有啲学校可能会咁做嘅。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停止面授课呢样嘢，其实点样影响咗妇女去个就业情况？有冇啲乜嘢嘅支援计划、支援政策？你觉得系可以帮助到呢一啲嘅妇女，唔使因为照顾啲小朋友而冇咗份工作咧？ OK, 首先呢我估我哋要更加理解多啲，就係其实嗰、那个转嗰、那个网课呢，其实对嗰个基层家庭嗰个影响呢，就係我諗其实好多家长都唔係咁容易呢，即係可以继续维持嗰个工作，然后就即係有得个小朋友可能佢留喺学校，或者係去某一啲嘅托管中心嗰度去处理嗰个照顾嘅需要。咁因为我估嗰个问题係由佢要留喺屋企，或者停止咗嗰、那个面授咧，其实有一连串嗰个照顾嘅需要系要处理嘅，包括咗可能系膳食啊，又或者系学习啊，或者小朋友其他嘅发展啊。咁我估唔系净系话呢个唔系牵涉到系一个我哋纯粹揾一个地方，咁然后咧就可以啊，其实我哋摆低啲细路，其实平时我哋冇咁做嘅，我哋突然之间就啊，咁我哋摆低佢喺嗰度咪搞掂咯，咁啱啱咪可以繼續翻工咯。咁嗱，當然一方面咧，就係、是、本身嗰個行業其實係咪可以容許到佢即係繼續翻工，定係其實本身嗰個行業咧，好多基層婦女從事嘅行業都係好容易受到即係呢個停工嘅影響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對於佢作為一個家長嚟講，其實有好多嘅考慮因素係要諗嘅，即係照顧細路，或者佢本身一連串可能佢唔止屋企唔止一個小朋友。可能是两个小朋友甚至乎三个的话呢，咁我諗佢哋最一个最简单最直接最稳阵嘅方法呢，就係、是、停止咗工作，然后留返喺屋企嗰度，然后就睇住佢哋上堂，然后喺同一个地方去就係屋企一个最熟悉嘅地方 manage 啲小朋友嗰个学习啊、食品啊咁样囉。 咁你觉得政府喺呢方面係冇可以有咩嘢帮到呢啲咁嘅家庭呢？ Okay. 是，其实都是一个好大的一个问题。 嗯、 我估两方面啦，第一方面就是话其实到如果真的要让到那个本身在职的妇女佢去继续能够工作的话呢，我想必须要有一个即係好令到家长好有信心的地方，佢、嗯、可以可能可以是我唔知道系咪学校或者其他嘅即係托兒中心或者青年中心咁樣，係可以能夠有一個地方係讓到小朋友既係可以安全又穩陣咁樣咧，去譬如進行一啲學習嘅活動，或者係學或者係上完網課之後，佢可以喺嗰度可能有其他活動參與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方法啦。咁第二個，我估政府要諗嘅咧就係話，因為停咗面授喺屋企時間多咗，其實好似兩位主持頭先咁講咧，其實嗰個食物嘅開支咧係。没有停减少，反而是增加了、 嗯、 因为你可能要有多些 engage 个即令到个小朋友继续在家参与啊、 嗯、 可能你好像主持人先咁讲不论是正餐又好或者可能是零食都好，你都可能是要多了的咁。咁、 嗯、 所以我估政府是要諗緊未来财政预算入面呢，喺学童嘅膳食津贴嗰度呢可能要做多啲功夫。譬如喺透过现有嘅一个学生资助嘅制度入面呢，其实可能要加强少少呢一年嚟緊呢一年嘅学生嘅膳食可能係津贴。咁、 嗯、 令到呢啲嘅基层家庭嗰个儿童嘅膳食开始可以减轻多啲负担囉。 嗯，另外一点咧，都关注到一啲即系可能佢需要接受居家隔离啦，或者系被围封咧嘅打工仔啊。咁、我相信即系可能有啲人咧，亦都因此而令到佢嘅职业咧，或者佢哋岗位咧系受到影响啦。但系而家喺个劳工政策入边咧，其实通常啲雇主就会安排佢哋放无薪假啦，或者系扣假啦，或者要求佢用年假代替啦，甚至就系即系即时停工啊等等咁啦。嗱，你觉得首先？我想可以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政策层面长远是怎样去处理这些问题，会不会牵涉到要劳工法例的修改呢？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经济援助层面，其实是不是应该有些东西去协助到这一群人士呢？或者欧阳大叔，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比较长，我想不如七点半之后跟你探讨一下，好不好？ 好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七点半之后找回欧阳大叔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但是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都可以就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种种啊，疫情怎样影响到基层的收入呢，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的。譬如刚才我们可能讲到比较少触及的妇女就业的影响，可以打来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11宗是本地感染，当中6宗未找到源头。而葵涌村至今录得396宗确诊和初步阳性个案，涉及超过200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日葵楼仍然是葵涌村最多个案的大厦，有263宗，涉及133个单位。影葵楼有87宗个案，涉及47个单位。下葵楼和雅葵楼分别有15宗和10宗个案等。被问到影葵楼和下葵楼会不会按原定计划听日解封，张竹君表示要视乎这两座大厦的最新检测情况，如果没有新情况会按原定计划进行。他说至今有30多至40宗无源头的个案，证明社会有很多隐形传播，加上很多感染者是退休人士，未必去过很多特别的地方，反映社区有疫情蔓延。考评局宣布取消今年中学文凭试英文科考试，并且将体育科及音乐科的实习考试延后至5月底6月初举行。英文科考试原本占英文科整体比重 10%， 取消之后 阅读卷嘅比重将会由20%增加至23%，写作卷嘅比重就由25%增加至28%，聆听及综合能力卷嘅比重由30%增加至34%。考评局表示本港疫情严峻，情况令人忧虑，与教育局及各方商讨之后，决定为了减低感染风险，取消英文科考试，并且延后体育科及音乐科的实习考试。考评局又说，考生的准备不会白费，因为口语在校本评核亦都有需要用到。世界卫生组织一名日本籍高层被指欺凌员工，发表涉及种族主义的言论，并且向日本泄露重要新冠疫苗的资料。世卫表示正就此展开调查。涉事的世卫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本身是一名日本医生，在世卫工作超过15年。外电引述世卫职员的匿名投诉表示，葛西健对某些国籍的员工发表涉及种族主义和贬损的言论。另外，葛西健亦被指向日本政府提供敏感资料，以便日本政府向邻国捐赠疫苗的时候，更能够顾及日本的政治利益。葛西健解释自己是作风强硬，否认有关指控。日本政府否认有不当接收疫苗机密资料。世卫组织表示正了解事件，正采取适当措施跟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明日间天色较为明朗，晚上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转冷，随即和农历新年假期天气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咁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码头，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分别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同埋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而家比較擠塞嘅啦，就係九龍嘅觀塘區啦，一帶咧多處都係塞車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安苑一段车龙排到近东隧嘅九龙出口。另外喺启业村对出嘅观塘道，上去大老山嘅支路啦，同埋去荃湾方向，车龙就排到去近定富街。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车龙排到去黄大仙嘅凤舞街。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在圣贤中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带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龙尾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棠路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坳头。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一个负责任的司机，饮了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平日我哋冲厕时嘅气流可以将马桶入面嘅细菌冲到六尺以外㗎，所以平日冲厕之前最好先将厕板冚好先再冲厕啊。 去厕所之前最好用湿纸巾同埋酒精消毒厕板。 而预厕之后呢都唔好唔记得仲要用碱液洗手喎。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正零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疫情之下，基层市民咧嘅收入受到影响啊，有啲乜嘢嘅政策系可以援助到佢哋咧？吓，关伟，我哋就继续请翻咧就系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嘅助理教授欧阳达初同我哋倾。欧阳达初，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系嗱，头先咧就倾到个问题啦，受住呢个围封而影响嘅居民啦，佢哋嘅工作岗位咧可能会受到影响嘅。喺政策层面同埋喺一个即系经济援助层面，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佢哋咧？ 我谂政策层面头先其实都有啲提过，就系关于嗰个现行嗰个雇佣条例，其实系咪有即系值得检讨嗰个空间咧？咁因为其实一直以嚟咧喺香港，其实嗰个劳工法例或者嗰个关于就业保障个管制咧，其实相对嚟讲咧，并唔系好强嘅。咁基本上都好靠劳资双方自行去协商嘅。咁所以佢。比较容易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些危机的时候，其实可能雇主用不同的方法，可能叫个雇员去放无薪假，或者叫他自行去或者动薪啊，或者减工时啊，这些都其实是很容易会发生到。咁我估呢度当然是有值得检讨嗰个空间喺度啦。咁不过问题就是话牵涉到劳工法例嗰个修订咧，其实就比较长期，同埋咧佢一定要牵涉到你雇主会一定会有声音。咁所以我估呢个系政府要用都几多嘅时间去重新去包括咗咨询劳工同埋商界，咁呢个我认为系即系中长期系值得考虑、值得做嘅事啦。咁但系你话短期，其实如果真系要谂现金嘅援助或者经济上面嘅支援，咁我谂政府其实系。要即係重新再去諗，我哋其實好多民間團體都有提過嘅一啲，譬如臨時或者短期嘅即係失業援助啦。咁當然即係喺過去年尾，其實舊年好似失業率回落咗之後，就呢個好似少咗人關注咁。咁但係我諗嚟緊呢段時間，如果係我哋都係用同一個嘅即係抗疫嘅取向嘅話咧，或者想用即係繼續都係用清零呢種取向嘅話咧，咁我諗其實我哋都係要考慮一下其實。有冇相應嘅即係收入嘅支援嘅措施係幫到一啲即係基層市民啦咁。咁同時亦都可以考慮嘅咧，就係政府譬如現有嘅職津制度，咁佢其實舊年咧其實就降低咗嗰個工時嘅。咁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咧，就係話喺嚟緊呢半年至一年嘅時間，其實係咪可以考慮，就算佢。工時跌到去零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照繼續去俾個資助，就變相當係一個即係比較簡單快捷嘅一個失業援助咧咁。咁我估即係呢個都係政府可以考慮啦。咁另外仲有就係譬如我哋現有嘅一啲食物援助嘅服務，其實本身都有啲領取時限嘅。咁我認為政府應該可以考慮延長咗嗰個領取時限咯。 有一啲政黨咧，佢或者工會嘅背景嘅人士咧，佢就建議係向受禁足令影響嘅員工咧，就每日發放咧一個嘅停工津貼嘅。佢哋嘅建議就700蚊啦。咁另外亦都係考慮咧將呢個新冠肺炎列入到做職業病，向確診人士咧發放一次性5000蚊嘅現金津貼。你又點睇呢啲嘅建議咧？ 我估呢啲建議同頭先我提過嘅臨時或者短期嘅失業援助都有即係共同嘅即係精神嘅，其實就係話因為受到影響疫情影響或者防疫嘅措施影響，而其實個員工本身自己控制唔到嘅，咁因為咁樣而失去咗收入嘅話咧，其實我哋係值得用我哋嘅即係公共資源去補償翻俾即係呢啲嘅特別係最基層或者比較弱勢嘅工人嘅家庭咁。咁我都即係當然都贊成啦。咁至於具體嗰個形式，其實政府可以諗下用邊一個制度係比較快捷而便利到受影響嗰啲嘅基層市民咯。 好啊，多谢晒你，欧阳达初倾到呢度，唔该你，拜拜 吓，多谢大家，拜拜。 欧阳达初咧系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嘅助理教授嚟嘅。嗱，关伟其实就喺围封之下咧，尤其是即系一年几日围封咧，有一啲基层市民，譬如佢可能系叫做即系散工咧，或者日薪制咧，都听到有啲声音啊，就系佢哋嘅工作岗位咧系受到影响嘅。嗱，如果按照头先学者嘅分析咧，其实可能就要谂一啲咧比较方便同埋快捷嘅方法去帮到佢哋。如果系咁嘅时候，譬如我哋真係俾一啲嘅好快嘅即係失業津貼佢哋，係咪真係可以幫到手咧？ 其實正話其實之前有啲外面有啲團體都提出話，係咪喺嚟緊嗰個財政預算案又再搞嗰個防疫基金，可以發放一啲錢，例如好似就先一輪先幾個月嘅時候每個市民派一啲好似例如5000蚊嗰啲之類嗰啲，係重新做翻呢樣嘢，可以等佢哋可以即刻受益咧。咁呢個財政司司長話好似話會考慮下諗呢樣嘢 嘅。但係都可能要考慮一點，就係因為似乎咧而家針對住財政預算案咧，比較多人提咧就係繼續用一個消費券嘅模式咧去做嘅，甚至有啲報道就話即係政府都可能問緊咧一啲做電子支付工具嘅營運商啊，問下佢哋啊係咪有興趣啊，有冇機會可以支援到啊等等，咁有呢啲風聲啦。咁當然詳細政府係咪用呢個方向去做咧，我哋唔知道，但係可能都要比較咧一个理念上的问题。如果发放消费券而不是直接用现金给那些市民，那分别就是在于你是要用消费券，你的有一个领取的程序，还有你也要是真的去买东西你才可以用到那笔钱的。那在个使用上面有些限制，但是发放现金它那个用途就真的不受规限了。但是如果发放现金的时候，其实无论刚才讲的消费券或者是发放现金都不是針對緊呢一班咧，係真係受到疫情而失去工作影響嘅人士嘅噃。咁呢度我哋又應該點樣去考量咧？ 咁可能要睇翻政府點樣定嗰個所謂基層市民嗰個貧窮線嗰樣嘢嚟睇睇邊啲人係喺嗰條線上高可以需要受呢啲支援嘅咯。咁呢度我諗當然係會比較複雜少少㗎啦，又係。 咁但係即係雖然複雜啦，咁但係社會亦都倡議咗好一段時間咧，有失業援助金嘅，咁亦都希望比較精準地咧，係針對到一啲真係受到疫情影響而失去工作，甚至係大幅減少咗收入嘅人士嘅。嗱，你又點睇呢啲嘅建議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1 咧，同我哋傾傾嘅。 國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宏毅教授。 一国两制其实有两方面，一国同埋两制，唔可以净系睇两制而唔睇一国。咁所以咧，要了解一国，咁都要了解中国嘅宪法啊，中国嘅国情、国策、宪法所体现嘅中国喺未来几十年嘅发展嘅方向同目标。 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小学生眼中的社区》。 热闹繁华的黄大仙入面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园林美景。今集一班小学生会化身小导游，透过声音带俾听众一趟文化艺术之旅。 深夜1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瑞文啊，咩事你成安坐唔落咁啫？ 唉， 年尾流流啊，咪咁啦。 唔知咧，世杰，可能做咗人妈咪啦，啲忧患意识高咗，而家疫情咁样，唔担心就假啦。 诶，今个星期我请嚟灾难防护中心嘅专家罗信堂分享疫情同灾难之下嘅护身术。 而我陈家俊就请嚟环保素人教大家点样回收盘菜嘅兜兜啦。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嗱，關偉為咗即係切斷個傳播鏈啦，同埋咧亦都係為咗及早咧揾到一啲即係嘅個案啊，避免咧再大規模嘅擴散啦。咁所以咧有一啲嘅樓宇啦，如果佢個污水嘅檢測咧係呈陽性，又或者入邊咧有一啲嘅確診嘅個案咧，譬如最近即係葵涌村咁樣啦，咁可能會採用一個即係封樓嘅情況咧去做嘅圍封嘅情況。咁有啲颶風咧，仲係超過咗一日嘅，譬如葵涌村即係日葵樓啊，同埋影葵樓啊，都係有咁樣嘅做法嘅。嗱，咁當然啦，即係每次做親呢一啲嘅颶風個案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動用唔少嘅政府部門咧，係去支援或者係協助嘅嚇。咁亦都即係有好多嘅公務員要去即係幫手去到做嘢啦嚇。咁當然即係喺處理咁多嘅一啲被圍封人士呢，可能有一啲嘅居民呢都覺得啊，未必真係有圍樓嘅情況喎，未必咁即係盡力去到做，但係都可能有啲地方呢未必做到最足喎咁樣。咁究竟啊有啲乜嘢係可以改善到我哋如果係再要去動員做圍封嘅時候係可以改善到嗰個嘅支援嘅工作呢？睇到啦，譬如日葵樓咁樣啦，咁啲居民咧，今朝早咧就可以解封就离开啦，咁样今朝大概7:00到啦，居民就陆续离开咗日葵楼啦。咁其实咧，政府都发放咗一啲福袋咧俾佢哋噶，叫做即系都叫做即系安慰翻咁样啦吓。咁个福袋入边有呢个即食鲍鱼啦，有鲍鱼鸡汤啦、花菇啦、腊肠咁样。 即系而家过时应节嗰啲食品可以讲系。 系啦吓，咁啲市民咧都有啲市民都系好评嘅吓，咁亦都话即系感谢啲人员连日嘅付出啦。咁但系点样可以再做得好啲，或者国际经验有啲乜嘢嘅参考咧？嗱，近日咧就有学者啦吓，佢哋系嚟自咧中文大学。呢個係CCOUC 啊，災害與人道救援研究所嘅，佢哋其實就即係寫咗一篇文章啦。其實就係講緊咧點樣用國際嘅救災經驗咧，用喺咧而家一啲被圍封嘅個案上面。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建議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呢個CCOUC 嘅副所長，亦都係中大醫學院意外及急救醫學教研部嘅助理教授洪基正嘅。洪基正醫生你好。 系你好， 系其实咧，我睇到你哋份文章咧，就应该主要都系讲紧点样将一啲国际上即系救灾嘅即系计划啦，可以融入到本地上面。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喂，你其实讲紧国际上嘅救灾咧，都可能系啲风灾啊、水灾啊，或者其他天然灾害，同我哋而家咧因为一个嘅病症而要围封以减少佢嘅传播咧，似乎有啲唔同噶噃。啊，点解会做一个咁样嘅即系类比或者建议咧？ 其实以自然灾害来讲，其实疫症啦，尤其是新冠肺炎，其实在国际来讲都已经算是一个自然灾害来的。基本上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其实都会用类似的机制和指引去到作为一个反应的重点来的。所以其实用这个比较，在香港来讲，可能因为我们暂时还是用 Zero COVID Policy 啦，我们暂时在社区的爆发唔算係嚴重，但喺其他地區，其實呢個論比其實係常態嚟嘅，亦都唔係一個偏門嘅論點。 咁但係同我哋而家即係譬如各個部門去即係協調去盡量做好個支援工作咧，其實有啲乜嘢嘅最大嘅分野係喺邊一度咧？ 我想我可能首先要我哋其实最主要提出嘅就係一啲强制即係围封中间受影响嘅居民啊。其实佢哋嘅需要，其实一个人嘅需要呢，喺呢啲情况下呢都可能已经唔同嘅。咁我哋希望即係用个方向就用住呢一班係受影响嘅居民，而佢哋日常嘅需要，因为而家你封嘅时间可能短期内是一至两日啦，但是有时是会需要更加长的。亦都在国际上面曾经见过一些情况，就是可能个禁足是需要一段长时间，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而离开不到，亦都会有生即基本上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 是支援不到的时候。那其实怎样去令到居民啊，或者各方面可以得到適時的援助，咁呢個係亦都有國際嘅指引，亦都有講翻點樣去盡量配合佢哋嘅需要嘅。 嗯， 係咪即係你認為政府而家早午晚都派早餐、晏晝啊，或者晚飯俾佢都未唔夠嘅，仲要做多啲先至可以令到呢啲圍封嘅居民佢哋嘅影響減到最低，係咪咁咧？ 我谂简单啲嚟讲，就除咗食物啦，即系食物本身系一件事，咁本身食物都可以好复杂嘅，当然。咁但系要睇翻个事件啦，即系我谂，如果你攞翻最近嘅事件，其实个围封嘅情况都好突然嘅，因为居民都其实冇心理准备，即系唔系话我哋去完外国翻嚟香港嘅时候，基本上要有一段时间隔离，我哋预早安排好，将心理啊、生理全部都有着态准备。咁而家其實唔係嘅，係即時性嘅。咁嘅時候，其實好多時除咗你話日常三餐嘅需要之外啦，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考慮。可能有身體嘅需要啦，亦都有情緒嘅支援啦。咁其實好多唔同方面嘅嘢，其實都要諗嘅。咁如果我就咁講食品啦，咁其實可能你考慮到其實個圍封嘅地方嘅居民，可能有唔同種族嘅人啦，有唔同嘅生活習慣啦，佢哋可能對於飲食係有唔同需要同要求嘅，佢哋可能對營養，對於一啲攝取嘅，佢哋可能譬如有腎病或者有其他病嘅時候，其實佢哋嘅要求同一般健康嘅市民可能係有唔一樣。咁對於孕婦啊、嬰兒啊或者其他需要嘅時候，其實做得夠唔夠咧？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其實我哋係想提出呢個反思嘅。 明白。咁應該喺政府嘅角度嚟睇，佢哋係咪要去呢啲居民嗰度嚟了解咗佢哋嘅情況，先係提供呢方面嗰啲支援俾佢哋咧？ 当然如果你话去到好急好急嘅情况，咁当然即係你话好似葵涌村咁样，咁你话当时系咪足够有时间可以提供到即係每一家每一户足够嘅援助呢？其实理论上系做得到嘅，不过要及早有一个咁嘅安排同预备。即係如果真系我哋假设会需要喺不久嘅将来继续会有围封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话，其实对于唔同大大小小嘅居民嚟讲，其实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做得一个更加贴心、更加明白佢哋需要嘅服务呢？我举个例子系，好多时可能被围封嘅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即系佢哋只觉得自己受影响啦，但系好多人同时间有其他人会觉得佢哋系负累嚟嘅喎，葵涌村嘅人可能佢哋可能有感染，咁变咗可能佢哋睇法嘅时候，可能其实已经有啲人对佢哋有歧视啦，佢哋自己本身有压力啦，因为惊有传播啦，不断听到身边有人受感染染病。咁其實好多時呢啲壓力咧，令到佢哋加上冇得出門，冇得同有適切嘅援助嘅時候，其實好多其他需要，如果可以更加人性化咁去處理，其實係會幫到佢哋。 即係可能其實我哋係咪都需要考慮咧？雖然佢哋被圍封都係留喺自己屋企啫，係一個熟悉嘅環境嚟嘅。咁而即係相對地，即係無論係電啊、水啊嘅供應咧，都仲係有。但係我哋可能除咗呢啲物質之外咧，都需要關顧翻佢哋心理上嘅情況，甚至係譬如有一啲嘅心理支援嘅熱線啊，去問一問佢哋啊，到底個情況係點？係咪咁樣會比較好啲咧？你覺得？ 是因为我想相信刚刚讨论都有啦，即是究竟其实很多资讯很多新的消息其实是令到居民 我相信是会有相当大的压力的、即是可能你知道突然间封了 你又不知道几时有得出门、可能你知道短期内是会有、食物 的派发，咁但係可能好多时你唔知道工作系点样啦，其他嘅需要系点样啦。其实除咗水电或者日常嘅食物之外，仲有好多其他心理生理嘅需要，其实都系要支援。咁我觉得心理最近亦都我哋会见到，即系有居民曾经试过上楼喺度行啦，咁最终相安无事嘅。咁但系其实唔可以忽略佢哋嘅压力同埋佢哋面对緊嘅问题。咁呢啲其实啱啱相信大家都一路喺度讨论緊，其实除咗唔係除咗食呀，唔係除咗水电，其实更加多会有其他唔同嘅问题。咁如果可以做早啲做到准备嘅话，其实係呢个其实香港我相信又係有能力可以做得更加好。 虽然话即系疫症喺香港咧已经成两年啦，咁但系毕竟咧对于香港市民嚟讲咧，即系喺呢个嘅疫症流行同埋要去用围封嘅方法咧去处理嗰个传播链嘅问题咧，终究即系都系香港以往比较系少见嘅。咁、你哋譬如话即系唔系都应该要为社区去到充权？咁究竟呢度可以点样做咧？因为譬如系咪话市民系需要有一个喺疫症咁流行嘅时候，可能有一个随时都会被围封嘅心理准备，定系点样呢？ 我相信都我哋都有之前提过嘅。咁其实我就唔系就住新冠疫情啦、其实就住其他可能风灾或者其他大家市民可能见到天文台话就快打风咯，可能屋企都会摆多少少零食啊，食必需嘅食物啊，食水啊，咁其实香港腹地啦，暂时真係你话少数喺屋企可能曾经停电一两日都有试过，亦都有啲地方嘅居民其实曾经试过同外界断绝联络嘅，其实都会有发生过。咁所以你话对于日常喺新冠嘅疫情嚟讲，我哋嘅新常态其实系咪可以要做多少少准备呢？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合理嘅做法嚟嘅。咁至於你話個政策上係咪持續繼續會採取呢個圍封嘅政策，或者會唔會需要繼續常常咁用到呢個措施咧？喺而家個社區嘅疫情個情況下，咁呢個可能要繼續聽專家嘅分析啦。但係我哋希望就住疫情底下，其實唔係個目標，唔係淨係在社區冇再有傳播鏈，而是你希望所有受影響的市民居民其實都會有一個適切的援助，不可以忽略了他們的需要，這方面是要並存的這兩樣東西。 好啊，多谢晒你，洪基正医生，唔该晒吓。洪基正医生咧系个中文大学医学院啦 ，CCOUC 灾害与人道救援研究所嘅副所长嚟噶。咁刚才其实佢哋就系讲紧喺即系喺个即系救灾嘅问题上面咧，其实我哋点样将呢啲嘅国际嘅一啲嘅标准或者经验咧系加入去本地啊，特别系而家疫症系流行，咁喺围封嘅策略时候应该点样关顾到居民的需要呢？我想其实他特别提出了一点，就是那个心理的 支援，心理方面的问题， 其实这个都相当之需要的。 我觉得除了是这些围封那些楼宇之外，其实一般受感染的那些病人应该都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是啊，因为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的。今天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